听，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新的一个问法，只要我们直接喊嗨好吧，因为嗨呀、这个温度真是一天比一天嗨。今天其实已经感觉到真的非常暖和了啊。 对，阳光明媚的今天，温度又渐渐升高了，仿佛已经闻到了一丝夏天的味道。 是啊，你如果中午抽空的话呢，这个跟自己的同事啊朋友啊，这个吃完午饭之后散个步，你会发现哎呀，这个街上的这个春光明媚， 短圈圈短笑笑。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的是景色，你说的是什么 啊？我说的是着装。 着装，哎，从着装上来看的话，大家可能已经慢慢的接近一个夏天的打扮了哈。 是，我们都把这个棉衣还有秋裤都大包收起来了 啊。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在这儿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明天又要降温了， 而且据说骤降10度左右。 对，秋裤赶紧拿出来吧。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么夸张啊，只是提醒大家，受到中等的偏强冷空气的影响呢，我国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风降温的天气，所以我们先来在今天的下班路上为大家做一下温度提示。明天北京啊是阴转小雨转多云， 最高温度只有11度，所以提醒各位朋友，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要穿多一点。 对，把雨具带好啊。 再见工作。 像我这样的话就不用带雨具，其实也没关系啊。 怎么了？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好吧，在春夏交替之际，请各位多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现在就祈祷一下这个周末能够阳光明媚吧。 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先从今天的 Goodbye World 这首歌开始，一首很呆萌的歌啊。 翻滚吧，我的宝贝。 我的脸颊被咬一口，转头看像手是拳头大的家伙，多么有个性的舞动，每天的战斗就是生活。也像我在你的角落，东摸摸西摸摸，看起来很享受，不定有不定的骄纵，我也有继续爱你的理由。你只要做自己就不怕失重，没错没错，太习惯才不小心啰里吧嗦，所以翻滚吧阿神，翻滚吧我的宝贝，嘿耶，翻滚吧阿神，哦，翻滚吧我的宝贝。西默默看起来很幽默，傻子有傻气的笑容，我也要继续简单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会 到了徐佳莹，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其实很适合现在下班的朋友的心情状态啊。 翻滚吧阿兄，阿兄是谁？阿兄其实他们家小仓鼠。 对，这首歌名叫《翻滚吧，我的宝贝》，来自徐佳莹。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你们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节目刚刚开始，请各位呢尽快呢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记得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 怎么，你是在等我说错吗？啊， 我在期待说，哎，你这嘴怎么打瓣呢？ 哎，我的搭档这个艾科哈，这个艾科就经常会在旁边有一个这个眼神，就说，哎，如果一旦出一些小错呀，就或者是好像没有 hold 住之类的，他就会非常开心， 然后就表现出咦， 终于没有 hold 住啊！对，我其实今天呢也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才我说翻滚吧，我的宝贝，就翻滚的不仅仅是天气的这个情况啊，说了明天要降温，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而且我们刚提到这个阿兄到底是谁呢？就是他们家小仓鼠了。很多朋友都会说，在这首歌曲底下留言，我看到最精彩的就是你们家还缺仓鼠吗？就上过大学的那一种。 那今天其实有个很暖心的一个消息啊，就说有一只小猫，它的名字叫依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个一。然后它被这个主人丢了之后遗弃了，然后呢，这个小猫就患了这个抑郁症，啊。就网友就把它叫做抑郁猫啊， 所以呢，最近这个抑郁猫就被新主人收养了。到了新家之后，一连翻了七个跟头，开心的不得了。 啊，所以其实就是猫啊，或者说其实这些小动物，它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说通人性，其实是它们也会有思考，或者对于自己的猫生人啊、狗生啊，对于它们自己的认知，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实可能不像人类那样子的一个系统的、有逻辑的一个思考的角度。但是谁知道呢？我们又不是它们，我们也不了解它们到底怎么想。 对，是不是需要那种新鲜感？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去别人家吃饭，就总觉得别人家的饭好香啊。 那你知道，我们就如果养了一个小动物，或者是猫啊、狗啊什么的，就是最好不要轻易就把它们丢弃的。因为其实偶尔我们也会在路边看到一些，有的是不小心走丢的，有的就是真的是有些人养了，然后觉得好麻烦呀，就扔了。我觉得这个心态就让人其实有一些伤心。 对、 啊、 所以养动物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 对，其实是你们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情感关系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最好还是不要养。那其实生活里面呢，有一些朋友真的很负责任的在养这些小动物，那么也会给这些宠物取很好听的名字 啊。 我就今天想问问大家，就你们如果家里面有养小的宠物的话呢，他们是什么品种啊，或者猫、狗或者其他什么都可以，它叫什么名字，我们把这个名字发过来，一起来开心一下，好吧？ 好，记得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我看到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给自己宠物命名为吃的，什么豆包啊、芝麻呀， 这不单单是宠物吧，很多孩子也有这个名字吧。啊，什么小豆包啊， 对， 什么，对啊， 我们家的 小饼干啊， 我们家的猫叫董事长。 哎呀，那你是总经理。 不是，我 帮他服务。 本来我想给他取名叫董事会来着。 你能不能起个接点地气儿的名字，叫董事儿不好吗？ 哎， 对不对？ 有道理哈。 对， 反正就跟我姓就对了。 哎呀，你为什么不直接给他起名字叫 Echo？ 这样好吗？就是一叫 Echo 两个，哎，在这儿呢。 我跟你说，稍后一首歌之后，我给你讲一个有关于我听到的有关于宠物名字的笑话，好吗？ 好的。 大家可以顺便啊，有兴趣的话，把你们家宠物的名字，如果你养的话，把这个名字发过来。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对，这是来自于 Coldplay 的一首歌，欢迎你们在音乐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无论是肢体语言表现的方式还是直接发微信给我，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毕竟在这下班路上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差点说出我们要相依为命啊，我们要相互陪伴哈、啊。不管是春光明媚还是接近夏天的状态，这样子的音乐节奏其实都非常适合我们跟着一起来摇摆一下。 抖音模式开启了。 就是接下来那个节奏，就想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人好像你的灵魂或者说你的身体的细胞就会跟着有一个反应。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旋律唤醒大家身体所有的细胞。 再次用音乐祝福大家下班之后能有一个好心情。 animates, the 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and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the suit before he lifts.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哎，怎么是福利的音乐？我感觉这个白给100块要开始了啊， 开始发福利了是吗？ 没有着急了，今天我们的现金好像重新累计了， 对， 昨天剩了400，然后呢， 今天就是500块了。 对，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下午傍晚的5:30之后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预热题 啊哈、当然我们刚才抛出这个话题呢，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家里有萌宠的朋友的互动，还有什么家里养猫养狗，而且就是还顺带着养什么小鸟之类的 啊，这什么都有。我们今天这感觉像一个宠物乐园似的， 动物园。 哎，就是在春暖花开之际，小动物们也结束了冬眠啊、这个纷纷的苏醒了过来、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橘子酱，我不是说他是宠物啊，就是他们家的宠物是一个比熊，叫 Cooper 啊， 哟哈， 还挺洋气的这个名字 啊。有人说我们家的兔子叫饼干， 这个名字听起来还可以。Mr. Lee 我特别不能理解，他们家的猫叫 Angela， 他们家的狗叫土豆。 什么给狗起这么一个名字？ 就是烂名好养活，可能、 这哈。就一定猫要这么高贵吗？ 那感觉、哎，猫因为天生那种很 sexy 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土豆可能更有意思一些。 土豆，土豆，今晚吃什么？ 你别冲着我喊好吗？花妹儿，这叫什么花妹儿？还有叫八戒。守护说我们家养了一只就是一个陆龟啊，品种是苏卡达。名字叫龟小福。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多主人在起名字的时候，要么就是希望这个叫什么来福啊、小福啊、 旺财啊 福道啊之类的， 来喜啊， 一个好的祈愿吧。 这个好，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这个关于宠物名字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把你们家的宠物的品种和名字发到我们的白街 FM， 一起来开心一下啊！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你知道以前我很多年以前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在家里面正待着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小白。 哦， 谁？我就打开门一看，然后原来是邻居在喊一只小狗。 所以从那以后，你就给自己改名叫老白了，是吧？ 过了很多年，然后又发现小区里没有人喊我的名字，小白，那头还是一只小狗。能不能不要老给一只白色的狗或者猫起名叫小白？ 有很简单， 好不好？然后当它变老了之后，起名叫老白。不要这样，好吧？好，我们来看今天推荐的内容，好不好？ 最近有一档节目特别的火热，叫做《偶像练习生》。 对。 而据说上一周的时候呢，在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当中的总决赛，有一位脱颖而出了，他叫做蔡徐坤，获得了最高的票数。而且据说他的这个青春偶像剧《我才不会被女孩欺负呢》今天开始正式在网络平台播出了。 对，这我觉得对于制作方来说，就是演员走红之前，这个算。慧眼识人吧，会说这个伯乐识千里马，这算是押对宝了。另外，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幽春小旭演唱会4月21号天桥艺术中心，去年春天他们就有一场，我记得我那次还去到了现场，不知道这一次他们又会唱什么歌给你。 回家的时候是很特别，总是带着不一样的喜悦。如果看 起的名字起的还是特别有意思的啊，这儿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家的猫咪叫 Yuno， 是西班牙语一的意思，意思就是它是我的唯一 啊。这扎实有什么意思啊？ 哎，张哥什么意思？Mr. 李说鱼是没有办法起名字的， 可也可以啊， 但是你叫他他不答应啊。 是的， 你不能叫一个语音叫什么鱼鱼。 很多女生特别可爱、啊、就给自己家的这个不仅是宠物起名字，还会给自己的玩偶起名字。 哦、嗯、啊，也意义何在呢？啊， 就是叫起来的时候感觉它是也是存在有生命的。 这未免太孤独了吧。 嗯、难 对这个玩偶叫好吧。哎，你过来，哎，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不给大家点名了，我们点大家宠物的名。如果刚好你们的宠物在旁边的话，可以让他来听一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两个演出的消息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不插电的演唱会，好不好？ 嗨的不插电的亚洲巡演2018年的北京站呢，将会在5月6号会在北展剧场上演了。 对， 他是谁呢？ 他是一个日本音乐人。如果你喜欢这个彩虹乐队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他是谁。日本的殿堂级的摇滚乐队了啊，然后可以去听一听。他据说被歌迷和媒体称赞为有漫画级的神颜 啊哈，而且长期霸榜日本的最想成为的男生面孔排行榜哦。 我跟他一比，我这个脸呢就长得特别的张飞和李逵，你知道吗？粗犷啊。另外张碧晨的演唱会6月9号也会在五棵松进行啊。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 最美来自羽泉，不好意思啊，我因为刚才话筒已经开了，我在看大家的留言。烟雨说我们家的小宠是个泰迪灰姑娘，所以叫 Cindy 哈、啊嗯。然后呢，上面颈上面一条草字头三颗心，这是他的名字。 对， 他说我们家的宠物是两只乌龟，一只叫李心源，一只叫李一马。 你看有名有姓的出现了。 杨小倩儿说我们家狗娃子叫哼哼，哼哼。 还有一条信息不知道当， 哼哼 还有一条信息不知道当读不当读呢？

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阳光灿烂的日子，少年要珍惜，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迟疑，应该把成功握手里。人生最初是名利，总有谁又放弃，被爱要忘记，失败要忘记，一定要胜自己。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幸福需要自己的努力。走遍东南西北，经过四季，多少坎坷你别在意。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精彩的日子在等待你。光辉岁月的来不会容易，别忘了最美的花开放在春季。阳光灿烂的日子，少年要珍惜，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迟疑，应该把成功握手里。人生最初是名利，总有谁又放弃，被爱要忘记，失败要忘记，一定要胜自己。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幸福需要自己的努力。走遍东南西北，经过四季，多少坎坷你别在意。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精彩的日子在等待你。光阴岁月的来不会容易，别忘了最美的花开放在春季。东南西北，经过四季，多少坎坷你别在意。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精彩的日子在等待你。光阴岁月的来不会容易，别忘了最美的花开放在春季。 前奏和尾奏的时候，我都好像在玩那个，就是打牌的游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是当时一个电视剧《少年英雄方世玉》啊，张卫健主演的啊，歌叫做《 少年梦》。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身上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事。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春光明媚，温度上升。我们刚刚听了一首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歌，叫《少年梦》。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声音交给另外一个女生了，是不是？ 对，这个歌其实我觉得选得很好，特别适合在路上的时候听。 啊，对，想选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晨迎着朝阳，我们可以大声说 “hello”， 但是下班的现在呢，可以坐在车里小小声对于会说 “goodbye”， 谢谢， 啊， 谢谢这一整天的馈赠了 啊。好，哎，吃东西之前也可以这么说啊，谢谢啊， 都贼都贼 啊，好吧， 因为你的阳光明媚可以照进我们的心里嘛。 嗯，对，谢谢大家把自己的宠物的名字都报上来。那我们现在特别像宠物医生，你知道吗？ 是。 刚才艾科在问一个问题，说，他是你们家还是？ 对，我朋友家养了一只乌龟，但这只乌龟呢，自从进家门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就不吃饭。 嗯，关于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 怎么了？ 你可以找一家宠物医院 啊。我想说，通过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在线求助一下呢？就是大家在享受音乐 traveling 的时候，也可以帮我集思广益一下，为什么家里乌龟不吃饭呢？ 这有养过的吗？是不是这个木什么什么什么林什么的那个？你们家养过这个叫什么肥宝？说养了10年，有一天清洗水池的时候放它出来，自己 爬到阳台的围栏边上纵身一跃。天哪，好悲惨的故事。 哎，这有点像猫。哎， 怎么回事？把自己当猫了，可能是。 Baby, don't you worry so. This ain't the time to suffer. Baby, I'm in a hurry too. We're just in a hurry to be happy. 听友都特别的厉害，我说大家都特别的热心，就在帮你想主意吧，说怎么办，有人就提建议说不开始可能是因为胃口不好，因为这个春天到了，这个春夏之际温度上升，就没有胃口，吃点辣的就好了。 好吧，还有很多朋友就给我提了一个意见，就说水温如果上升到28度以上，它可能就开始了。 我前面那个是开玩笑啊，比如说他说如果是草龟啊，水不要太多啊，就是要有一个小晒台什么的，你看都很专业啊。 对，还有跟我说因为乌龟吃小鱼或者龟粮啊，难道我不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教大家养龟的节目。 OK， 好，我们是娱乐最王牌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呢是歌手这个节目啊，在2018年本周五的晚上就会迎来终极的 PK 的歌王之战了。 耶，那作为其实这个节目的惯例，每一次的总决赛参赛歌手都会请一位帮唱嘉宾前来助阵。 对，那到底他们都请了谁呢？我们马上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那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些名单，我们来说一说啊，总决赛的这个名单其实有些细节，比如说夺冠大热门就是 Jessie J， 他的决赛的曲目是什么呢？这是 Whitney Houston 的那首经典名曲了，应该是对吧哈。 That we would always love you and I 一言不合就要开始飙歌了。 没有，就想到那首歌啊。反正他的帮唱嘉宾是谁呢？就是 Coco 李玟。李玟其实实力很棒，但是听到这个名字还是让我觉得心里面哎，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觉得可能因为他的首先从他的这个级别来讲的话，我总觉得他应该请的是 比如说是 Ed Sheeran 或者是这个 Adele 哦之类的吧，这个级别的吧。 因为之前其实在某一期的节目当中就有透露过说会不会请 Adele 或者 Ed Sheeran 或者是席琳迪翁之类的呢，但是呢最后这一气呵成的动作都会让很多观众觉得有点大失所望了。 哎呀，对啊，你说要是请这个啊，席琳迪翁过来一起唱那个 My Heart Will Go On 多好，对不对？ 对， 好吧，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儿。反正这一季的节目我觉得算是保守了，从他的选曲来看，表演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没有拿出自己100%的实力。 对， 嗯， 对其他选手来说，有人说啊依然堪称是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啊，就是没办法，实力太强了嘛，所以期待他能亮出自己真正的实力来。就别留着啊。霍尊请到的帮唱嘉宾是韩雪，李泉请的是陈洁仪， 张韶涵请的是毛不易，就前两天我们非常熟悉那个消愁， 这是放弃了吗？这个嘉宾阵容是放弃了吗？ 尤其张韶涵，你知道吗？在公布毛不易作为他的帮唱嘉宾之后，被很多歌迷花样嫌弃，可能是觉得说，哎呀，歌王总决赛这样的杀气腾腾的组合，应该云淡风轻的，好像没有什么战斗力吧？ 就让大家都消气儿哈、消愁，先听歌。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帆船，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干杯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消愁来自毛不易。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备受期待的，或者说大家都总觉得说最后他是歌王的一个热门人选，是汪峰， 对吧？ 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一直被 Jessie J 和华晨宇压制。 这次他请的是谁呢？是谭维维。算是一个相对锋利的组合了。 而且在曲目的选择上呢，汪峰也选择压箱底的我爱你中国， 这个冲击歌王的意图很明显了哈。不过如果碰上了华晨宇和邓紫棋这个能打的这个对手组合，就算是没有 Jessie J 的话呢，其实他也不算是十拿九稳了吧。 是，其实我觉得更另外一位更让人惊讶的就是腾格尔嘛。今天到你来演出的时候 知道，因为有消息说这个腾格尔将会邀请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妹妹哈、Jenny Jackson 作为这个帮唱的嘉宾，就是大家就惊呼说这简直是突破了次元壁啊。 但是最后呢， 未能成型， 对，未能成型了。所以昨天公布的最终帮唱嘉宾是吴碧霞。 哎，吴碧霞是谁呢？ 他是同时为民族唱法还有美声唱法的一个殿堂级的歌唱家。 对，就是曾经也是在国际声乐比赛上获得很多的大奖啊。翻唱过一首夜莺，就是特别惟妙惟肖的去模仿那些鸟类的叫声。 对， 所以说如果单论唱功的话，我觉得他对哪一位选手都称得上是降维打击。 是是是，也有在很多见多识广的观众面前，腾格尔和吴碧霞这对组合是否能成为一匹黑马呢？ 如果腾格尔老师会用这个唱法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惊喜的。 每次都在徘徊不断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满山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哎，他唱这首歌让张韶涵听听呗。 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记住我的年轻没心的善良，我终于翱翔拥 你会有风筝飞过人吧。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首歌呢，就是突然被腾格尔老师圈粉啊。 对对对，真的，因为什么歌曲在他的嘴里好像都是这个味儿。 就是一首歌是让他赋予了他这个网红的气质哈、啊。 是。 对， 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声飞过人吧。 听我说，老爷子这一曲让我硬生生把原创是什么样给忘了。 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想。 之前那个隐形的翅膀感觉很柔美、嗯、是天使的翅膀， 是 这个感觉是 折了翼的 老鹰的翅膀。生生的把一首歌，你看像他呀，包括像就迪克牛仔、 嗯、 往往会把一首歌就翻唱的，就是让你真的忘记了原唱是谁，你知道吗？ 铿锵有力一点。 对，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来了，我们来稍微缓一缓，刚那歌确实有点喜感、 嗯、用力过猛了。 嗯，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是 Ella 陈嘉桦的一首《忠于爱情》。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一早上就这首歌曲上了 banner 咯。 哦， 意外无悔，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愚蠢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总以为是我就会离开，心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你却为我战胜考验。 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我们今天的预热题要来了，因为今天的王牌新发现我们推迟到明天再播出了。今天的我们的预热题很简单，大家一定要听好，500现金红包就在白给100块等着大家。 嗯，请听题，请问腾格尔这次的帮唱嘉宾是吴敏霞吗？ 就是在歌手这一期的总决赛里面是吧？ 嗯嗯。 好，大家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听清楚我们的问题了吗？ 嗯。 我要再重复一遍吗？腾格尔老师这次的帮唱嘉宾是吴敏霞吗？ 好嘞，就等待着大家的答案是或不是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一首好歌给大家吧。来， 嗯，这首 Growing Up， 因为这首歌曲为什么要推荐呢？就是也是 Edward Sharon 他为自己新生的一个小宝贝所做的一期作品。嗯，很多朋友都觉得说，从他这首歌曲当中能够体会到一种最经典的一句话是：最怕就是浪子用情，而且 rap 也可以这么温暖，声音还是一样的声音， 对， 情绪完全不一样。 Boys don't cry。But your dad has shed a lot of tears. They say I should be a strong man, but baby, I'm still filled with fear. Sometimes I don't know who I am. Sometimes I question why I'm here. I just wanna be a good dad. Will I be? I have no idea. They say girls shouldn't be tough, and mom should raise the kids at home. But baby, I know that that isn't true, 'cause your mama's the toughest person I know. I wanna raise you to be like her, and watch you show the world how to do it on your own.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who I am. I don't wanna mess this up or do this wrong. I'm gonna be there for your first breath. I don't know if I'll be there for your first step. I could promise you that I'll try to work less, but the tour's routed, and I got this album. Put in so many hours, and I just want the outcome to be something that I can look back and I can be proud of. Don't wanna be a dad that's living in FaceTime, but I got a world to sing to and you at the same time. I won't spoil you, you can trust that. For your sweet 16, you get a bus pass. Had your heart broken, been there, done that. I love you and I can't give you enough of that. Get back to community that raised you up. Read Langston Hughes, I suggest the raisin in the sun. Listen to Sam Cooke, a change gon' come. You put the work in, don't worry about the praise, my love. Don't try to change the world,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love and do it every day. Do tha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and eventually the world will change. I'll be patient, one more month. You'll wrap your fingers around my thumb. Times are changing, I know, but who am I if I'm the person you become? If I'm still growing up, oh, oh, oh. That you read The Alchemist, listen to your teachers, but cheat in calculus. Tell the truth,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 And every day, give your mama a compliment. Take your girl to the prom, but don't get too drunk hanging out the limo. Slow dance with your woman in your arms. Sneak her in after, but boy, you better tiptoe. Don't wake your mama, do yoga, learn about karma. Find God, believe the dogma. Quickest way to happiness, learning to be selfless. Ask more questions, talk about yourself less. Study David Bowie, James Baldwin, and Tupac. Watch the sunset with best friends from a rooftop. Wear a helmet, don't be stupid. Jaywalk, but look before you do it. If it snows, go outside, build a jump, get some help. Get a sled, thrash the hill with your friends till it melts. Go to festivals, camp, fall in love, and dance. You're only young once, my loved one. This is your chance, take risks. 'Cause life moves so fast. You're only young once, my loved one. This is your chance. I'll be patient, one more month. You'll wrap your fingers around my thumb. Times are changing, I know, but who am I if I'm the person you become? If I'm still growing up, 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程。 我梦想学会样乐器。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纪录 片。我梦想1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我们的使命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路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嗨， 你好。 嗨， 你好， 你好，你好，你收音机关掉了吗？ 声音机关掉了。 对，声音要关掉哈。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话的声音会更清晰一些。我该怎么称呼你？ 你先关掉了。 啊，对， 我姓袁。 还好，小袁是吧？ 对， 好像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 对， 大家听起来都比较遥远。 对，就感觉是就是像这个郭顶的这张专辑一样，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我们在火星和地球分别啊。哎。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白给一百块了，要加油，今天的五百差点说成五千，我的妈呀，五百现金红包在等着你啊，加油小圆啊。正问正答五道题，废话不多说，现在开始。第一题，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这个灌篮高手，有没有看过？有没有 看过一点，看得不全。 好，经典动画片《灌篮高手》当中有一位球员的绰号是大猩猩，请问他是流川枫吗？ 不是。 那他是谁？ 他是好像叫赤木是吗？ 对了，哎，赤木 是那个小板寸， 小板寸， 因为他不是寸头吗？ 嗨，这个不是，哎，我跟你说，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我突然说到赤木，我想到我曾经上早间节目出过的一个口误，特别有名的一个口误。 嗯， 当时吴宇森导演的那个电影《赤壁》啊， 嗯嗯， 刚开拍完，然后我当时有一次念那个资讯的时候，就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终于张开了赤木终于张开了大臂。 这是一个真事儿吗？ 好了，让我们放松一下，我们继续我们的下面的一道题啊。 活跃一下氛围之后，准备好了吗？ 第二题。 第二题，有关于古文啊，《岳阳楼记》的作者是范仲淹吗？ 是吗？ 《岳阳楼记》不是。 那是谁？ 啊， 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嘛，对不对啊？ 哦， 语文题啊。 是谁？ 没有，因为你今天预热题答对了，首先就代表说你在听我们题的时候老想着说老白会给个陷阱之类的。 一看就是属于上学的时候特别不好好听老师上课讲什么，在底下翻漫画书的。 也不能这么说嘛。小圆，谢谢你的参与，然后待会儿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好吗？谢谢， 拜拜 拜拜。好了，我们还能打一个电话。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白给一百块，现金五百，红包正在等着大家。 嗯， 刚才的第一位小圆，他呢答错了。 嗯， 我不知道他的是不是这个叫微信的名字叫东东，是他吗？ 嗯，是，应该是那位黄杰是吧？ 啊，是他吗？他叫小圆，怎么能是黄杰啊？ 啊， 因为我们现在刚才备选的两位。 对，反正就是总共每天我们会抽出三位朋友了。 啊。不知道是我们今天选中的前面选中的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哈、啊？ 以后我们不妨接通电话之后让他们说自己的微信名好不好？ 对，要不然我们也对不上号了。来看看下一位是谁 ？Hello， 好的， 好的，嗨，好的，好的，好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好的， 喂， 哎，哎呦， 啊，我知道了，他可能刚才在跟我们的导播说话。 对，哎，你好，我是导播，你好，你好， 哎喂，你好， 哎，我是那个导播啊，哎。 哦哦 啊，那个，我们马上电话就要接进去了，好吗？ 啊，好的，没问题。 啊，你把那个车停好了吗？ 啊，我坐副驾。 你坐副驾驶是吧？你准备好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了吗？ 啊，参加呀。 哎，你觉得我这个导播做的怎么样？就我称职吗？ 称职啊。 是吗？ 哈喽，我是艾克。 我是老白哈，欢迎你。现在你已经在节目线上了。哎， 这是一次成功的恶搞， 对， 好激动， 哎呀，好开心啊！就是，哎，为什么忽悠别人这么开心啊？娱乐一下，你该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于， 小于，你的微信的名字是？ 对，啊，您说什么？ 微信的名字叫？微信的名字？我说您微信的名字是叫东东还是格格还是黄杰？ 叫哥哥，因为 哥哥啊， 我的。名字有一个鸽子 哦，哥哥啊，好嘞， 有可能对不上号、哦、 对对对， 所以每次就要需要大家自报家门，同时说一下自己的微信。 哎，问你，你刚才跟导播对话的时候听得很清楚啊，怎么跟我们说话 啊？对，刚才是很清楚。好的、 啊、好，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好吗？ 啊、哦、好的好的。 好，白给100块，正问正答。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面呢，有一位傻姑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啊。请问他的父亲是陈玄风吗？是吗？ 傻姑陈玄不是。 啊？ 正在开车的男朋友可能会说：“啊、不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啊？不是，那是谁呀、啊？那是谁？蒙的。 叫什么英？程英还是谁？ 啊，关程英，他的父亲关程英什么事儿？”他的父亲是黄药虚的大弟子曲灵风，程英在那边一头汗。 哦、那这是 不是不是我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蒙对了， 蒙对了， 啊，蒙对了哈。好，下一题来， 请听题：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号称诸子百家。请问墨子的思想是属于道家吗？ 是吗？ 不是。 哎， 百家对吧？ 啊，什么？ 开创了墨家。 百家。 法家。 法家。 怎么？哎，我发现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哥哥特别有意思啊、嗯、这个哥哥特别有意思，他总是先答了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后面给出一个错误的解释、嗯、啊，是吧，这个啊，金庸的小说里面傻姑的父亲啊不是陈玄风，这个答对了啊，他是谁？程英、 哦哦、 啊，然后呢，墨子的思想是属于道家吗？不是，属于什么？法家。韩非子在你旁边笑而不语， 用实力告诉你说蒙、哎、运气就是这么好 啊，答对了，答对，算对吧。墨子的思想呢，当然是墨家，对吧？好， 哦，对，墨家、嗯、啊， 再答对一题就能这个拿走一半了，加油好吗？第三题，请听题。在天文学当中，一个天文单位是指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吗？ 不是，不是。 那指的是 太阳吧，到太阳。 嗯，哇，你总算答对了， 解释对了 啊，总算彻底答对了。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好了，到了反选的时候了。 哎，我们连续两天都是拿一半钱走，可以啊、嗯、你可以选，但是你也可以去继续。 但今天这个数字拿走一半好像不太好听。 哎 你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那个不介意，就一半好了。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继续挑战。 你太幸运了，还是不要继续了。 不要继续了是吧？好，那我们按照惯例呢，我们就是今天的钱肯定是要送你了。 嗯， 500的一半是多少？ 难，250块钱。 对对 啊，这个啊，好，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是这个一半的数字送给你，但是你可以继续再试试看、嗯、如果你选择继续的话，剩下的两道题能不能答对。好，请听题。在宝岛台湾有一种小吃叫七里香，请问七里香是一种香肠吗？ 不是。 答对了。 嗯，那是什么呢？ 答对了。 反正它就是一首歌。 我觉得我会说出一个错误答案。 好的，就不要解释了。 好，不解释了。 反正 对，反正一种烤鸡啊、嗯、好吧。好，我们再问最后一题、哦、你看看啊。 在二次元的文化当中、嗯、大丈夫这个词是男子汉的意思吗？ 是吗？ 不是不是。 嗯，那是什么意思呢？ Let's go, 因为爱 情的需要猜不到。你看，你其实你就差两题，今天你就可以听到这个音乐了，这是完全答对或者胜利的音乐，所以你错过的是把全部奖金拿走的机会。 大丈夫这个词的意思在二次元的文化当中，其实用一句广东话来解释，怎么解释呢？撒撒随妈妈陪，母亲母亲某们陪。 什么啊？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意思。 哥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已经成功了，但是我旁边的这位这个我的女搭档，可能她刚才的一瞬间呢，有点 没 hold 住。嗯， 对对对对对，哈，嗯，可能是有点像刚才金庸小说里那个人物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曲凌风的这个女儿叫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谢谢你。然后顺便要公布一下我们的预热题的答案，好不好 ？Hello， 嗨， 要我再问一下我们的预热题的问题吗？ 嗨。Hello， 听到了盲音啊，好难过、啊。 拿钱就走，这种事，这让我心里面疼，特别疼，你知道吗？ 我们等会儿跟他在线来回复一下，交流一下好不好？ 好吧，有点尴尬啊，没关系， 我 们来 公布一下问题。 用东东的这个话说一下吧，他说：“当然不是了，就是腾格尔的帮唱嘉宾，当然不是吴敏霞了啊、哦，难道需要相约跳水吗？”他说：“对，记住了啊，记住了，应该是 吴碧霞。”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陷阱哦。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eyes.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Mis sueños yo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艾科，你不要误导大家啊！ 怎么？ 就是你刚刚突然跑出来一句广东话，那句根本就不是广东话，好吗？ 那怎么了？那是 大丈夫怎么能？大丈夫是人是那个，是说在二次元文化里的， 啊、 对，是没问题的意思。 对啊， 然后 就是我刚才那句广东话的意思也是一 般 般啦，没有毛病啊。 你就直接说我想秀一下我新学的广东话，因为你昨天下节目在电梯里一直在那边不停的哈什么。 你学会了吗？学会了吗？大家贼妈妈得母鸡母鸡某门题。 某门鸡啊。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是留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好朋友们的。 嗯，这道题也很简单，但是需要大家竖起耳朵认真聆听。如果恰好你很喜欢这首歌的话呢，你可能就会非常容易啊 ，so easy。 请先准备好你们的手机，然后呢，将手机打开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的模式。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干嘛？ 突然觉得今天我们又要给大家设陷阱了。 对，也没有，我们不会经常这么坏。嗨，这什么话？但你们可以先准备好，然后对话栏准备发送正确答案。 对， 我们会选，肯定会选择一位，就是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一位，然后中间我们会再挑选一位。 是，来问问题了， 准备 马上， 稍等稍等。 好，你先调一下前奏啊。 嗯，好 啊。你说一二三的时候，我就开始问问题，好吗？ 好，三二一。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哲佩的《气球》，请问听到的第一个气球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那有人就是被我们误导，就突然发适合不适，都不知道我们问什么就发适合不适过来。嗯，好，想清楚再回答。 只有前奏的时间呢？ 对，就是颜色是吧？ 嗯， 好， 第一个气球颜色啊。 嗯。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白气球来自周杰伦。公布一下正确答案，顺便我们也来恭喜一下第一位答对正确答案的朋友，好不好？ 不是告白气球，是刚才那首许哲佩的气球。有朋友说如果是告白气球的话可能是粉红色。 那我们问的是许哲佩的气球，所以第一个出现的颜色应该是什么颜色呢？我们让艾科通过他的这个憋气式的唱法帮大家来这个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你真的要让我唱吗？ 来， 45秒钟的时间我可能会嗝过去。 来 来 开始， 注意聆听啊。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断气了，好啦，黑色。 好，恭喜答对的朋友，待会儿我们也会从中间相对晚一点发来正确的答案的朋友也选一位送出小红包，好吧？啊，就是很多人动这首歌来练气啊。 先来恭喜杨小倩好不好？ 对， 开始第一个答对的， 最快一位发来的。 嗯， 你是得有多爱这首歌？或者是他曾经有无数次的练习过了， 一起来憋气吧。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好，听完了周华健的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我们继续要让一些歌翻起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些风起云涌了。其实我们可能大多数我们自己选的主播私房歌都是自己喜欢的，也有朋友提意见说，哎，是不是能也选一些我们喜欢的歌？ 对对对， 我们也在考虑说，将来给大家一些机会，让你们来做主播。 所以呢，今天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首比较有时代感的歌曲之外，我接下来推荐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是很少女心的哟。 啊， 因为还记得周杰伦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可爱女人》 啊， 融化了很多少女心，是不是？ 对，所以今天你要放的这首歌是什么？ 是 《红色的回忆》吗？ 不是， 夏天沙。天悄悄过去， 好了 啊，是什么？ 严肃一点好不好？ 好， 这首歌曲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它应该叫《可爱先生》。其实它是刘瑞琦唱的 Mr. Lovable， 很可爱。就是你想象一下，一个男生如果被称之为可爱，应该是什么款？暖男，是不是？ 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生被一个女生说啊你好可爱，他心里可能不会好受。 但是总有一类的人，就是在女生的心目当中会存在的那个颜色，像暖色调一样。 哎，不知道这歌唱出来什么感觉， 所以来听一下刘瑞琦的这首 Mr. Lovable。 Mr. Lovable, I wanna tell you soI write you this song, 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I am fencing heavy ending. You'll be my prayers, and I'm yourIs drumming, but I'm a stupid girl. I'm all alone, and I'm afraid. Mr. Lovable, I wanna tell you so. I write you this song, dear Mr. Lovable.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私房歌。嗯，还挺好听的 是吧、 嗯、 就而且那个刘瑞琦在其中有那种唇齿声出来，那种有点像那个原生态的 demo 的感觉。 嗯，好，刚才是首唱给一个可爱男生的歌 Mr. Lovable。 对对对对，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第零杰，稍后我们会有歌单 po 上来 啊。 还有胡静说老白很可爱， 我刚想制止你念这一条你知道吗？啊，谢谢你们关注可爱的娱乐最王牌。说老白好可爱，我觉得就是还可以理解， 嗯 啊，就没有说小白很可爱，就是完全让别人会认为说是在说一只小狗。让我呼应一下我们，因为你们如果刚打开我们的 radio 的话，我们前面一个第一个小时聊的是你家的宠物是什么名字， 叫什么， 对，是什么什么，差点说什么系列什么品种什么的啊。 嗯，比如说你们家养的乌龟叫什么奥斯卡呀，小金人啊，都可以。 所以你刚才一说老白好可爱，我脑子里面自己都出现的是一只小狗啊。好吧，打个岔，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我来推荐这一首。 嗯， 有一些音乐呢，其实是会让我会带入到自己的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的。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电影叫做《独自等待》 啊， 夏雨和李冰冰演的那个电影，然后一直在电影频道放来放去的。后来其实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一直没有看过，会说哇，在那个时候还有这么好的青春电影吗？ 嗯， 偶然之间就再拿出来翻看了一遍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有感触。就那个时候的2003年的那个时候的北京和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我都会想到很多细节，一些画面就会扑面而来。后来据说在这一次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这个电影好像又会作为展映的电影出现。 所以你今天分享的歌曲是和这部电影有关。 对，除了那首顾美碧那首独自等待同名的歌曲之外，其实在整部的那个青春电影当中用大量的一些当时的流行音乐，包括像许巍的歌啊，像花儿乐队的 Missing You 啊，等等等等，很多的歌。这首其实也是当中的一首啊，也是当时很活跃的一支乐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叫清醒乐队。对， 谢谢啊，谢谢啊，朋友们。 好吧，送出这首歌，算是我记忆当中一首好歌了，来自清醒带来的《永远的一天》，Lucia 唱给一个女生的。 在我心中，在我心中最迷人的 Lucia。 那是磁带音效。 我要为你，我要为你尽情的歌唱。田野中间开满白色的野花，春天来了，草莓红了，迎着那蓝天。 你们会怎么去回应这首歌？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觉得这个整个的音质都充满着 很多怀旧的气息。嗯， 就是因为这种听起来好像有点复古的音质，才会让我们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回到了青春时代。 对，有人其实对这歌还是有感受的。 嗯， 就是把名字都点出来了，沈黎辉啊。对，这首歌叫《永远的一天》Lucia。 其实很多歌都是写给女生的，包括陶喆有 Melody 啊、 哦、 很多的歌， 是的， 特定的一个女生的名字出现在一首歌的时候，让这首歌显得非常的柔软。 嗯，对，这首歌曲，哎，其实你今天推荐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就会翻起了很多听众的回忆，包括你自己的回忆。 是， 很多人都会在那一年想起来，有的人走了，或者有的人来了，是吧？它又像一本那个尘封已久的相册一样，打开之后发现，哎，相册当中的人现在有没有在我的身边呢？ 对，按说应该是一人两首的私房歌，我觉得今天时间不够了，但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我们就先做一个预热吧，或者预告一下，明天我们来播这首好吗？ Sam James 这首，就那个一个沧桑的，又是一个大叔范儿的嗓音唱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我们先让你听这个前奏，我们明天再来放送，好不好？ 好。 前奏就很好听，但是今天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交给你。同样是一个人名啊，刚才是一个男生怀念自己的爱人，接下来 是有关于友情的，赵薇来说他和上官燕的故事。 对，我们稍后来听哦。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主播私房歌。这首歌曲了，作为我们今天的 Happy Ending， 很适合在古老的城墙边谈谈四季天的一首歌，是来自赵薇的《我和上官燕》。歌里说的是有关于他们的友情，坐在车里的你呢，可以跟随着这个时间的标识回味一下当年和你坐在操场上一起吃泡面的姐妹淘。嗨，上官燕。 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藏匿的小心愿能否一一实现，仰起头看着天，两张无知的脸，我们彼此怀念，在隔壁的房间似是而言。 繁华的大都会，护城河的西河沿，古老城墙边，淡淡四季天，空气里的微甜，声音里的夏夜，想起来不远，1998年，六号楼九单元现在早已拆迁。艰难岁月，梦想好难实现。我们分享过同一碗泡面，一眨眼，1999年。